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六，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两年来，沿黄各省份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努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李克强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扎实改善民生。 勿忘918壮中鸣警仪式在沈阳举行，赵乐际出席并讲话。 韩正会见林郑月娥。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完成绕飞和前向交会对接。 中秋小长假明天开启，交通运输部门全力保障公众出行。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2684万例，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近4200万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成为我国完善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布局。两年来，沿黄各省份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山西省太原市，汾河景区宛若一条玉带穿城而过，晋阳桥下的汾河岸边不时有市民前来漫步赏景拍照留念。 这几年呢，由于环境的改变，白鹭呢好像是留在这儿了，安家落户了一样。 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为提升汾河水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太原市坚持控污、增湿、清淤、绿岸、调水五策并举，推进汾河太原城区段第四期10公里湿地建设工程。太原市汾河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郭凡： 汾河四期工程的建成呢，将最大程度的对汾河太原城区段的湿地生态系统进行恢复，利用四期现有的水资源和很好的这个生态基础与丰富的地貌特征，构建出丰富可持续的一个滨水生态系统。 今年5月印发的《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中也明确，将推进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让一泓清水入黄河。为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地处黄河中游的陕西省重点做好减沙、治污、防洪、节水等工作。陕西省发改委黄河办负责人荣朝柱： 继续完善一系列的水土保持工程，减少入黄河的泥沙量，从农业、工业、城乡生活和矿区治理来减少污染，兴建大的水利工程来确保黄河和干支流的安澜，把节水作为刚性约束，最终呢，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一手抓生态保护，一手抓高质量发展，作为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和黄河几字湾中心城市，内蒙古包头市以绿色发展倒逼产业转型，优化产业布局，努力打造高精尖的沿黄产业集聚区。包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刘永明： 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继续推进传统工业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改造，支持更多的绿色、低碳、高质量的工业项目尽快落地投产打效。 河南省把生态保护修复作为先手棋，在持续推进黄河流域污染防治攻坚、打造沿黄生态廊道的同时，高水平打造郑州大都市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制定出台郑交、郑新、徐港等产业带发展规划，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极。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李迎伟： 完善支持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建设政策措施，推动与三门峡济源的联动发展，也要增强三门峡、濮阳等省际交界地区的吸引和集聚能力，推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的区域合作，推动濮阳商丘与菏泽聊城等市协同发展。 山东省持续提升济南、青岛中心城市能级，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今年四月份，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复，为这个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山东省发改委副主任孙来斌： 我们结合山东的实际，明确了生态保护、水资源节约利用、优势特色产业体系建设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全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在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中体现山东担当，贡献山东力量。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6号到18号在广西玉林、南宁考察。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李克强到育柴集团考察，得知企业从国家税费减免中获益很大，他说，减税降费就是要让企业轻装前行，将来可为国家做更大贡献。李克强与配套小企业负责人交谈，他说，小企业铺天盖地为大企业顶天立地提供必要支撑，而且吸纳大量就业，关系到亿万家庭生计。你们反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多等问题，国家会继续多措并举，更加注重用市场化办法稳定价格。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宏观政策要围绕市场主体需求精准实施，稳定合理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在潞川县东西村，李克强走进甘蔗田与蔗农交谈。他说，蔗糖是食品等产业重要原料，全国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广西，你们辛苦劳动为千家万户送去了甜，国家将加大对糖业发展的支持。李克强与村民拉家常，有大学毕业生说，在附近创业带动了300人就业，李克强予以肯定。针对乡亲们的期盼，李克强说，现在生活好起来，有很多新需求，要问政于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群众盼望的事情办好。李克强听取广西对接 RCEP 工作汇报，考察外资控股的中芯南宁国际物流园。他说，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与世界经济更深融合。广西要发挥区位优势，用好 RCEP 规则，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深化与 RCEP 成员，特别是东南亚的合作，打造高水平开放示范平台。李克强听取民营企业瑞声科技几十年发展介绍，他说，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根基，民营经济是吸纳就业、创造财富的重要力量。国家会持续深化改革，推进放管服，优化营商环境，对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维护公平竞争，促进更好发展。李克强来到仙湖苑公租房小区与居民交谈，对这里发展小户型公租房予以赞许。他说，这能让更多住房困难群众得到兜底保障，而且房屋功能全，居住条件也改善了。不少人希望将来买房，只要奋斗就能过上更好日子。李克强充分肯定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依靠改革开放增强经济动力，不断改善民生，走在中西部发展前列。肖杰陪同。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0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今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出席仪式并讲话。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庄严肃穆，巨大的台立型石碑上，时间定格在1931年9月18日。广场南侧的警示钟巍然高悬，警示人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 随后，赵乐际发表讲话。他指出，举行壮中铭景仪式，就是要铭记悲壮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抗战精神，开创美好未来。要坚持正确历史观，准确把握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9:18，赵乐际等领导同志和群众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锤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同一时间，辽宁省其余13个城市也拉响防空警报3分钟，火车、轮船、汽车鸣笛。赵乐际等领导同志还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了918历史博物馆。孙春兰、黄坤明、陈竺、郑建邦和苗华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负责同志、各界群众代表等约300人参加仪式。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今天各地纷纷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0周年。请听报道。 918历史博物馆坐落于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发生地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遗址东南侧，是国内外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全面反映918事变历史的博物馆。今天改成升级后的918历史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918历史博物馆馆长范丽红： 由原来的展品的800件增加到近3000件，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近10万份关东军侵华的密档，以及3200份欧洲国家对918事变的报道史料。 今天，日军慰安妇制度罪行展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号展厅开展。展览以中国和朝鲜半岛为中心，全面展示了日军在侵略战争中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史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 这段历史是铁证，不容篡改。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妄图把这段历史从他们的教科书中删除，他可能会有一些得逞，但是在整个人类记忆的长河里，他是删不去的。 上午9点，防空警报在黑龙江省多地上空鸣响。今天也是人防主题园开园的第一天，很多志愿者和群众自发来到这里，学习了解人防知识，回望历史，勿忘国耻。黑龙江省人防办副主任陈文丽： 一系列活动有利于人防宣传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网络，5禁的全面开展，有利于群众树立国防观念，了解人防知识，掌握防空防灾技能，有利于社会各界关心理解支持人防事业，共同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今天下午在深圳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韩正充分肯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近期工作。韩正说，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组织好即将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他强调，要团结带领香港社会各界，巩固稳中向好的局面，充分把握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凝聚发展共识，用好中央支持政策，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不断深化香港与内地的互利合作，要稳中求进，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恢复经济、疏解民困等各项工作，引导社会各界把注意力集中到谋发展、惠民生上来。林郑月娥表示，感谢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将认真组织好选举工作，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前海开发，推动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夏宝龙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政法委公开通报7起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及司法人员不正当接触交往的典型案件。这7起案件包括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邦胜过问案件案，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人大办公室原副主任科员庞峰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案。广东省江门市公安局仓后派出所原所长鲍群过问案件案。湖北省黄石监狱三监区原一级警长周军不正当接触交往案。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王海红未按规定记录填报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玉飞过问案件案。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陈贤良不正当接触交往案。目前，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已进入查纠整改环节。中央政法委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严格执行三个规定作为检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继续深入抓好关于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的工作意见落实落地。对查实的典型案件深入剖析，严肃通报，形成强力震慑，推动政法干警严格执行三个规定工作走深走实。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0时25分，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分离，并绕飞至前向端口完成自动交会对接，整个过程历时约4小时。目前空间站天河核心舱与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组合体状态良好，后续将先后迎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访问。 中秋小长假明天开启，从今天开始，全国高速交通压力逐渐增大，多地高速公路迎来出行小高峰，请听报道。 今天上午10点后，河北高速开始出现车流增加。中秋节，河北高速车流以访亲旅游为主，在京津石工作的返乡客流将呈现明显的潮汐现象。河北高速交警总队宣传科民警王一： 假期首日驶离京津出行流量较大，次日平稳，末日会集中返程。今年拥堵路段仍然集中在环京、环省会等主干道路，尤其是石家庄周边新收费站建设施工路段出现缓行的可能性极大。 针对今年中秋的出行特点，河北高速交警加大警力投入，疏堵结合，确保路面畅通。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出行提示显示，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相比以往会有小幅增长，潮汐现象明显，车流量呈现 M 型曲线。河南省高速公路联网公司副总经理刘浩：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将达到530万辆左右，预计从假期前一天的晚上，9月18号的晚上就会出现车流量明显上涨的这样一种现象，到9月19号的上午10点至12点将会出现车流的高峰，9月21日的下午17点至20点将出现返程的车流高峰。 铁路、民航等交通运输部门采取措施增加运力，提前应对假日客流高峰，全力保障公众出行。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铁路中秋小长假运输今天启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预计铁路客流将会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预计可以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自9月18号到9月21号4天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00万人次，最高峰日9月19号预计发送旅客1100万人次。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协管财略： 根据车票预售和购补扣票数据，我们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尽可能实现运力与客流相匹配。我们还针对突发客流灵活加开短途列车，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的选择。 和去年中秋国庆假期重叠延伸为8天长假不同，今年民航将形成长短相邻的假期组合。民航局方面预测，中秋国庆假期一部分在暑假被抑制的出行需求将会得到释放，客运量和暑期相比将实现大幅提升。截至目前，民航局已在每周超过10万班国内定期客运航班计划的基础上，安排多家航空公司执行中秋加班计划4250班。而鉴于目前境外疫情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当前国际航班主要以最低频次保障最基本联通，暂不具备恢复和增班条件，所以今年双节期间仍然不是出境游的好时机。华北空管局运管中心飞行计划数据室主任吴宪杰介绍， 中秋小长假期间，首都和大兴两个机场呢，客流以探亲和短期旅游为主。受北京环球度假区开源影响，中秋小长假期间呢，北京由旅客输出主要城市变成为旅客输入主要城市，主要集中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重庆这些地方到北京的航线。 9月17号零至24时，福建省报告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31例，其中莆田市21例，厦门市8例，漳州市2例，泉州市实现零新增。今天起，莆田市新增3个中风险地区，漳州市新增1个中风险地区。总台驻福建记者万存玲报道。 莆田市、漳州市今天上午分别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莆田市卫健委副主任涂建华介绍说，9月10号到17号24时，莆田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0例，其中境外输入1例，本土179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 确诊患者正在诊治，总体病情稳定，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者4390人，次密切接触者4382人，并按规定隔离到位，核酸采样6228682人份，完成检测4668717份。 目前莆田市已启用17家核酸检测实验室，日检测能力达到20万管。 17号，丰亭镇进行第7轮核酸采样检测，仙游县进行第3轮核酸采样检测，适时开展全市第2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漳州市副市长于向红介绍说，漳州市新增的2名确诊病例都是漳州首例确诊病例何某的家属。目前漳州市已实施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 从9月18日起将漳州市台商投资区芙蓉社区列为中风险地区。 自9月12号以来，厦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92例。厦门市同安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今天发布紧急通告，要求自明天0时起，全区范围内除涉及保障城乡运行必需、疫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和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及特殊情况急需生产的企业外，其余所有企业一律停产。因疫情防控需要，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总部、厦门第三医院等多家医院今天均已暂停普通门急诊。目前福建各地正抓紧开展核酸检测、流调溯源、隔离管控、医疗救治等工作，全面落实外防输出、内防扩散的各项措施。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福建本土病例3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913例，其中重症病例8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7001万70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改委今天通报，明天0点起，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上调，汽油每吨上调90元，柴油每吨上调85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约多花3.5元。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宣布，首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将于11月在湖北省武汉市举办。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通知，就规范演出经济行为和加强演员管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近日，广州、深圳双城联动开出了全国第一张跨区域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标志着区块链技术在国内出口退税领域首次实现跨区域突破。 本周以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迎来大幅降温天气。今晨，漠河城区最低气温降至-4.1摄氏度，阿木尔镇最低气温为-5.5摄氏度，达到漠河入秋最低温，迎来秋后的首场霜冻。 漠河供热部门昨天对全市居民开栓供暖比去年提前两天，正式开启为期八个月的超长供暖季。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286,044,344例，死亡466,6334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199,3885例，死亡病例672,643例。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顾问委员会17号投票支持向65岁及以上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提供新冠疫苗加强针，但拒绝向广大公众提供加强针。美国媒体认为，这是对美国政府的沉重打击。一个月前，包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等多名拜登政府医疗机构官员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计划自9月20号起向公众提供新冠疫苗加强针。另据报道，本周开始，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占地20英亩的草地上将插满白色旗帜，以纪念在新冠疫情中死亡的美国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目前每495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此前一周，美国日均新增病例超过15万，是今年日均水平最低的6月22号的13倍以上。日本厚生劳动省17号发布消息称，鉴于日本国内外的疫情现状和新冠疫苗的效果，加强针是有必要的。日本民众接种第二针新冠疫苗8个月后，可以接种第三针。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公室16号发布消息，当周非洲大陆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800万例。非洲大陆目前有5000多万人完成新冠疫苗接种，仅占总人口的3.6%。 其他国际资讯，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18号爆发反封城游行，数百名民众举行集会，高喊拒绝封城口号，反对州政府实施的防疫措施。现场多数示威者没有佩戴口罩。 日本民众约200人17号在众议院议员会馆举行9·18事变90周年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吸取历史教训，改善日中关系。 法国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说，应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决定立即召回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大使进行磋商。 伊拉克军方17号说，伊拉克和美国军方同意9月底前削减驻伊美军2处军事基地的作战人员，撤离工作将于9月底前完成，剩余人员将继续执行提供支持、情报分享等任务。 阿富汗境内18号上午连续发生2起地雷爆炸事件，其中发生在南格哈尔省贾拉拉巴德的地雷爆炸导致至少20人受伤，另外一起发生在首都喀布尔的地雷爆炸导致至少2人受伤。 近期，印度北方邦等多地发生登革热和病毒性发烧引起的流行病。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本月14号，北方邦已经有114人因这两种疾病并发而死亡，其中包括88名儿童。 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17号发布一份联合报告显示，与职业关联的疾病和工伤每年导致190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由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引发。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杨宁、刘宇华，主播泽华、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Life's been good, I can't complain so far. Designer clothes, expensive caviar. And gated homes to keep the wolves at bay. Tinted glass to hide my guilt and shame. Neon signs and vapors.At the door, broken values, needles, liquor stores, and won't somebody help me to believe? Help me to deny the things I see. Now whatever comes your way, sometimes you win. Sometimes you lose whatever